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四十五集。有个金吾卫劝道：“ 啊，公公有所不知啊，刺客神出鬼没，游山隐匿，有时候他就站在你身后，你还不知道呢。我等搜查也说了猪的安全着想。” 说着三人便上前打开门走了进去。沈觉闭了闭眼跟着进了门。夏侯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了，见几人过来挣扎地坐起身道：“ 奴婢给几位大人请安。” 几个人看见他脸上的红点，都不着痕迹地退了几步。两个金吾卫在屋里搜了一圈，朝领头的卫士摇摇头。卫士看着床上的夏侯恋，眸子动了动道：“ 那刺客肩膀上中了卑职一刀，不知这位公公可否把被子放下来，让卑职瞧瞧你的肩膀。” 沈觉额上冷汗频出，几乎糊住眼睛。只因他一直低着头，卫士不曾发觉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若是揭开被子，让他瞧见夏侯恋的伤口，今日他二人必死无疑。烛火逼波的响了声，地上的炭火迟迟地烧着。沈觉指尖泛青，脑子里杂乱如麻。另一边，夏侯恋却不慌不忙，低低应了一声：“ 遵命。” 四双眼睛粘在他身上，他顶着灼人的目光，伸手拉下被子，露出光洁的肩膀。那肩膀上一丝伤痕也没有，只有些凹凸不平。众人离得远，烛火昏暗，没有人看见他肩膀上的异样。卫士打消了疑虑，对沈觉道：“ 卑职执意查验，也是为了搜查刺客，还望公公莫怪。两位公公好生休息，我们这就走了。” 沈觉将几人送出宫外，方长舒了一口气。不知夏侯恋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把那么深的伤变没了。沈觉忙跑回屋子，见夏侯恋发着抖，肩膀上早已血红一片，而他竟在自己肩膀上缓缓撕开一张皮，像蛇从自己的老皮里退出来。伤口在撕扯之下被扯得更大，顿时血如泉涌。“ 你在做什么？” 沈觉大惊失色，忙走过来细看，这下才发现原来那张皮是一张假皮，方才夏侯恋就是用它瞒过了金无畏的眼睛。“ 帮我把皮撕了。” 夏侯恋满头大汗，紧咬着牙关，他此刻只觉得半边身子都要废了。沈觉接过手道：“ 我一鼓作气撕下来，你忍住。” 夏侯恋把衣襟塞进嘴里，闭着眼点了点头。沈觉按着他的皮肉一发狠，将那块假皮撕了下来。夏侯恋抖如筛糠，几乎痛晕过去。“ 取针来，把我的伤口缝起来。” 夏侯恋强撑着身子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 我不是大夫，从未缝过伤口，又没有羊肠线，若操作不当，会要了你的命。” 沈觉咬着牙道：“ 没法子了，少爷，你不缝我也会死的，你就当绣花缝衣服，把伤口缝上就完了，衣服总缝过吧。”“ 夏侯恋， 我信你。”“缝吧。” 夏侯恋看着他，眸光坚定。夏侯恋从来都是这样，他的信任来得莫名其妙，要做什么从来不计后果，生或死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。望清哥拜师之时是如此，谢府灭门之时是如此，如今亦是如此。为什么他能如此漠视生死？他难道不曾害怕过吗？ 沈觉看着他，目光沉郁，缓缓答道： 好。 他取来针线，将银针放在烛火里烧了烧。他将夏侯炼的伤口清理干净，对着那狰狞的裂缝比了比针，说道： 我要开始了。 夏侯炼再次把衣襟塞进嘴巴，点了点头。沈觉对着他的后背，看见他背上纵横交错的鞭痕，犹如一条条蜈蚣横亘在古铜色的肌肤上，触目惊心。他是什么时候成为刺客的？这样的死地他经历过几回？沈觉定了定神，将银针刺入夏侯炼的皮肉。夏侯炼浑身一颤，沈觉沉声道： 别动。 炭火痴痴，屋里头闷热异常，沈觉和夏侯炼都汗流如雨。夏侯炼的手指几乎在床上掐出五个指窝，疼到最后他感到肩膀已经失去了知觉，那痛感渐渐远去，视野里的物石仿佛蒸腾出了波浪和热气，摇摇晃晃，模模糊糊，五感变得迟钝无比，所有声音仿佛都若隐若现，灵虫在一千重门外凄切地振翅，金无畏的兵甲在千座宫殿之外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他的思绪忽然飘得很远，他想起两年前他满背是伤，趴在山上木屋的小床上，听满山松涛，山寺的钟声日复一日的敲响，像在招引远方的幽魂。他想起娘亲领着他走入山寺，世心佛陀站在层阶之上，将通体漆黑的长刀净铁交在他的手中。他忽然感到满身的疲惫，沈觉穿出最后一针，打了一个结，用布吸干净夏侯炼身上的血，再敷上草药，用绷带绑住他的肩膀。伤口都处理好了，他才有功夫擦脸上的汗，道： 好了。 夏侯炼已经虚脱了，倒在床上低低的喘气，他扯出一个费力的微笑道： 你看，少爷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 别高兴得太早，伤口若是感染了，一样救不了你的命。 沈觉把布巾扔进脸盆，盆里的水已经鲜红一片，仿佛成了一盆血。夏侯炼喘了会儿气，挣扎着披上衣服道： 我得走了，少爷救命之恩，练来日再报。 沈觉把他按在床上，拧眉道： 你这个模样能去哪儿？安心给我在这儿待着， 等住这间屋子的太监回来了，咱们就都暴露了。少爷，我不能连累你。 沈觉挑眉道： 你怎么知道这间屋子不是我的？ 你的屋子不会这么臭的。 夏侯炼笑道： 放心吧，他回不来了。 沈觉脸色漠然，把被子给夏侯炼盖好道： 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弄点药。 夏侯炼察觉到什么，没有多问，直到： 你有没有他的画像？给我一份。 你要做什么？ 夏侯炼神秘地笑了笑道： 哼，你可知道伽蓝锦纳罗？ 沈觉摇头。夏侯炼道： 他是我师父，精通易容术，我如今学了个八成，你给我这个小太监的画像，我能仿出一张假脸，别人不凑到我跟前仔细瞧，绝对分辨不出真与假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